南来的风，东去的水，浮云伴着游子归。西窗的雨，归来的你，醉在故乡闲月里。南来的风，东去的水，浮云伴着游子归。西窗的雨，归来的你，醉在故乡闲月里。 闭上眼，让你走，烧掉日记，重新来过。

白月光，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，却那么冰凉。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隐藏，却欲盖弥彰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在心上却不在身旁。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追不回原谅。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，想流亡一路跌跌撞撞，你的捆绑无法释放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月圆满越觉得孤单，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怎么不长。 聆听来自于雪山脚下最纯净的声音，十月四号由知名歌手李天华、音乐制作人崔树制作的《阳光下的声音》专辑在丽江完美绽放，同时由上官文露作词、李天华作曲并演唱的《蓝色北京梦》于九六九好歌推荐节目当中播出，让我一起在节目中聆听北漂人的故事，一起找寻在北京的故事。 想继续装傻，却又无力受折磨。